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宣传画问世。一种宣传画印有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欢迎等字样，绘有在大同江畔耸立的竹笛思想塔和在平壤天空上迎风飘扬的电影节旗。另一种宣传画绘有叼着五色彩带飞翔在天空的鸽子，印有自主、和平、友谊等字样。